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但凡你的记忆里面，你能够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些事情，都是当时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震撼的事情。所以像这样的一类的事情，如果让你有不好的感觉，你都可以进阿卡西里面去挖一下，看一看那个情绪到底集中在身体的哪个地方。而当你看到了那个情绪，你允许它释放出来，这样对于你的物质身体来讲的话，就会轻松很多。所以呢，你所需要去做的只是搜索自己的记忆，只要你能够记得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，又是属于负面的事情，肯定是对的，肯定在当时是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。这个是你可以不断去挖掘自己的一个线索。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，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，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那么有答案的同学可以把它写出来。好，是要说一个人，去感受一下这种一个人的恐惧是来自于哪里。然后小燕说无依无靠的恐惧。同样，小燕，你也去感受一下这种恐惧是来自于哪里的。人们说不被爱，是要说孤单无助。好，人们和是要你们同时也去看一看这个恐惧是源自于哪里。张霞说，我最大的恐惧是无能为力，无奈又无助。好，去找到相对应的事件，看一看这个恐惧是源自于哪里。好，1813，找不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工作，在一份别人眼里的好工作上感到煎熬。好，1813，我想你昨天，就是昨天在探索这一块的时候，你还是没有进去去看一看。你说你尝试过所有你喜欢的事情，但是结果却不好。所以你要看一看，你到底是真的是喜欢那些事情，还是希望说是借由那个事情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？所以你要把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你要非常的清楚和明确。派说各式各样的表情，各种神经质的姿态，无尽的嬉笑。怒怨形成各种各种影子，不停地转啊转啊转。好，那派你先自己玩啊。然后 Angela 说，没人看得到我。好，Angela 去看一看这个是源自于哪里。像说感觉自己就在一个密闭空间，我接触不到别人，别人也接触不到自己。像你充分地去感受一下那个密闭空间。然后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密闭空间是怎么生成的，是别人帮你建造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朝霞说中考时遇上生病，觉得人生无希望了。所以朝霞，你现在最大的恐惧就是经常会感觉到人生没有希望，对吗？小燕说无依无靠，感觉看到一个无底的黑洞。小燕，你试着感受，让自己去看着那个黑洞，看着那个黑洞，然后呢，试着让自己进去，看一看有什么样子的感受。白衣江南说，最大的恐惧是担忧，如果没有教好孩子，孩子的未来会像我的前半生一样浑浑噩噩，没有目标，没有爱好，害怕失败，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。好，同样，白衣江南。你去看一看你的这个最大的恐惧会源自于哪里？为什么你觉得它会像你的前半生一样？赵霞说有种无力感。好的，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感觉到了情绪，那么同样的，也请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情绪积累在身体的哪个位置。是要说感觉自己就在那里，就像在一个黑洞里。好，我希望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黑洞，感受一下它是由什么东西构建成的。 太想对白衣江南说：“你永远无法知道怎样去教好孩子，你只是无法面对自己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当你真的想要让孩子作为你自我的救赎，那么孩子的自己便被你剥夺了，重蹈覆辙。”他说：“我有点发抖，在背部中间尤为明显。”好，非常的好，去。把所有的意识放到那个部位，然后并且在前胸相应的位置画上疗愈符，读音一遍阿姑那，然后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一部分的情绪。悠悠说他失控，情绪在上背部、腰椎、尾椎，好，在相应的部位画上疗愈符。然后，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疗愈。上说黑洞像植物王，这个植物王代表了什么？上 Angela 说：“我难过都是自己一个人哭，感觉爸爸妈妈在感情上跟我是分离的，喜怒哀乐也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渐渐的平淡下来，也没那么多喜怒哀乐了。”把自己冻结和封闭起来才是最好、最安全的方式。好，去感觉这种冻结和封闭，这种冻结它是体现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上？小燕说进去黑洞，看到黑洞是由闪闪的金乌。和一些薄雾旋转构成，进去以后发现黑洞并没有那么黑，在洞里，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，一个人蹲在地上，背对着洞口在玩，看似有些寂寞。好，小燕，你现在去抱一抱她，摸摸她的头，摸摸她的肩膀，然后跟她聊一会儿，看看这个小女孩是谁。太想对悠悠说，试一下跳下去，让自己彻底失控。随便问一句，失控本身是因为害怕失控而不停地抓取掌控吗？还是说失控本身就是自己的秩序？是要说大树洞，好，是要你去看一看这个大树洞对于你来说代表了什么？好。1813，关于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仍然感觉不到开心，自身的健康和情绪反而越来越糟。我的结论是，要么我尝试的不够，要么我想通过去做这些事情来逃避另外一些事情，但是我现在心累了，我觉得无力再去尝试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逃避什么。好，1813，你先去感受一下这种无力感。去感受一下这种无力感，完了之后呢，去看一看，在你童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跟这个无力感有关。像说禁锢，好，试着从那个树洞里出来，然后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。悠悠回答派说跳下去摔到软草地上，没有想象的害怕。好，非常好。小燕说：“那个小女孩一直在等我，我一摸她头顶，她就转身，惊喜地扑到我怀里。她好像就是一个孤独的我。好，去跟她谈一谈，她为什么会觉得孤独？想说处在迷雾里，很冷。好，去感受这个冷，这个冷它反映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上？好，她想问下，树洞除了禁锢。”是否还给了你安全感？1813说：“我一回到父母家就会感到无力感，因为我妈是家中绝对的主人。我妈对家务活要求很高，每次当我想要尝试一些事情时，她总是感觉到我做得不够好，或者打击我。我妈把事情做得很周到，恨不得把饭送到我口中那种。我觉得我妈面前，我失去了行动力。”好的，1813，你去感受一下这种无力感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上？是啊，你在颈部，然后在颈部画上疗愈符，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那部分的情 情绪。小燕说，她说有很多游戏，很多事儿她都做不好，她只有让自己孤独，才能避免让他人笑话，才能把自己保护起来。好，那么小燕，你想对他说什么？他想对1813说，所以非常的矛盾，一边逃避自己的无力，一边认定了自己就是无力的，在这样的魔咒里轮回。好，莎说好像是，至少不冷。跟派说，是要去充分的感受到那种冷，从树洞出来，去充分的感受到那种冷，不要试着去逃避它，去感受那种冷。在身体的哪个位置？除了颈部，还有其他的部位吗？好，派想对小燕说，顺着被人笑话的羞耻感继续展开。刚好就回答了小燕说的问题，想对她说，我现在的感受和她一样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所以去感受一下那种被人笑话的那种羞耻感。Angela 说：“冻结在心脏，心脏的活力被束缚。回顾的时候，心脏好像都停下来不跳了，呼吸也停下来，冻结在脸部。不会放肆的大哭，也不会开心的大笑。好，先充分的允许自己去感受这种情绪，然后再在相应的部位去画上疗愈符，读音阿姑那。完了之后，请阿卡西记录。”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，像说在扩散，背部开始有点发冷，尤其在背心处。好，充分的去感受，这一次不要再逃避了。好，感受到情绪在哪个地方的同学，在自己身体相应的部位画上疗愈符，读音。阿古娜，然后请阿卡西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。小燕说：“我看到小时候跳绳、玩游戏不如人时，自己的羞耻和别的小朋友的不屑，好去感受这种羞耻感，让这种羞耻感放大、放大，去感受这种羞耻感，它停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？”好，小燕。羞耻感停留在脖子、后背和心脏，那么现在在脖子、后背和心脏去画上疗愈符，读音阿姑那，请阿卡西记录，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。他还想对安吉拉说，如果你渐呃，于是你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冰雪女王，站在南极圈里，永远没有人看你，于是你也便没了生命力和所有的热忱。就那么待着，直到你觉得够了，我要换种体验。所以，Angela，你待够了吗？愿意出来了吗？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。那么，当你在拿到一个答案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恐惧是，你害怕一个人，你害怕孤独，你觉得无依无靠。但是这背后呢，可能有更深的东西，你可以继续的往下挖。好，1813，过去2年，我一直都在尝试离开家，自己独立。但是因为我肠胃不好，吃不惯外面的东西，而自己又不太会做饭菜，所以到最后都得回到家中，感觉自己好像离不开妈妈做的菜。好，去感觉到这种无力感，去感觉到这种无力感，这种不得不去依赖别人的这种感觉。深入到这种感觉里，看看它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。好，那么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的长了，我们先出来，待会儿没有探索完的同学继续可以去探索。1813说头绷得很紧，脸和肩膀都是下垂的，感觉挺不直身体，无力感把我整个身体向下拉。好的，待会儿。你在心轮画上那个疗愈符，然后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种无力感。那么我们先出阿卡西，待会儿我们再接着进去。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。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。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。请关闭静议程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每个同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想象脚底长出根须，允许身体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一直往下回馈给大地母亲，然后直到能量走完，大家可以起来活动一下。刚才时间比较长，所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。让身体休息一下，因为待会儿的话，我们会接着进去探索更多的一些东西。